生词二。一，为。二，房租。三，已经。四，习惯。五，问题。六，热水器。七，好像。八，会。九，等。十，那。十一，装。十二，不过。十三，付。十四，收到。十五，不好意思。十六，没关系。十七，有线电视。